有时候，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，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。 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！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，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，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，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11月13日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29次常委会议，传达学习上级近期重点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，对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市委常委出席会议，市领导刘俊宇、李建军、周林伟及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各级各部门要全面准确把握上级部署要求，扎实有序做好全面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实到位。要稳步有序推进县一级监委组建工作，确保各项工作有机衔接，实现对全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权覆盖。涉改部门要抓好组织实施，严格执行纪律，积极稳妥推进改革试点工作。并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总结工作中的好经验、好做法、好作风，持续深化百日攻坚行动成果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抓紧查漏补缺，搞好工作统筹，在抓好信访稳定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，全面抓好其他各项工作，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同时要认真谋划明年工作，早着手早发力，开好局起好步。11月14日，保定市召开第4季度防范安全事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，通报分析今年以来全保定市的安全形势，对第4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，推动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。涿州市市长陈宇、副市长李庆林在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保定市长郭建英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做到思想认识、防控措施、隐患治理、执法监管、责任落实5个务必到位，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，牢牢抓住安全稳定工作不放松不懈怠，要加强日常检查力度，完善网格化监管机制，确保全市安全稳定局面。会议还对今年以来保定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。会后，涿州市召开会议，对全市第4季度防范安全事故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陈宇强调，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常抓不懈，党政同责，一岗双责，要坚持预防为主，管领域就要管安全，管行业部门就要管安全的原则，失职追责，尽职免责，坚决抓好第四季度防范安全事故工作。陈宇还对双贷、集中供热、拆违、大气治理等当前几项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李庆林对全市防范安全事故工作讲了具体意见。我是李洋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让城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音乐留声机。 听到这首歌呢，在歌词当中反复的提到，就是它的名字《等你爱我》。这首歌呢，是在1999年的时候呢，被选作电视连续剧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插曲和片尾曲。那在2010年的时候，陈奕迅呢重新演绎了这首歌，作为2011年的电影版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片尾曲。那陈明是原唱，他的《等你爱我》呢，也被选作了这部电影的片头曲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欣赏到的是 Beyond 的《谁伴我闯荡》。 理想，你都找到是退缩，沉默去认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，只有那个从前话声叫如何，其实你与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变化甚多，只有幻想，明日路终会更茫茫，或要再活更多，要再可惜计较什么，只有那个从前话声叫如何，其实你与昨日的我，活到今天变化甚多，只有幻想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中国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 Beyond 的《谁伴我闯荡》，可以听到黄家驹的声音那种沙哑的特点，他对尾音的颤抖式的处理也是他的一个标志。那这首歌呢，是他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《犹豫》当中的一首歌，这个歌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叫做《十字路口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千百惠演唱的《初恋》。 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眼前的一切并不是全世界，不断向前，无论成就还是阻碍，上汽大众 SUV 家族途昂、途观 L、 途观思路版和你在一起，越过此刻。凯威富雷上汽大众 4S 店 SUV 专席6937-8663，人车品质，凯威富雷。 房山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年末特惠促销季，即日起到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购车抵用券，参与周末团购还可获得活动当天摇奖机会，多重好礼等您来抢，抢购热线0106137777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留声机， 这首歌是来自东来东往演唱的《别说我的眼泪你无所谓》。这首歌呢，原创叫做张振宇。那这首歌的之所以那么红呢，也是因为东来东往的演唱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听完这首歌之后，很容易被歌词当中的男生对女生的感情所感动。 但是呢，这首歌没有特别的元素，歌词却是写出了每个人埋在心里的那份深情，听起来特别的感人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音乐留声机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可以送给你自己，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。另外，我们的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，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吕方演唱的弯弯的月亮。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吕方演唱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《弯弯的月亮》这首歌呢，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过它的普通话版本，普通话版本是由刘欢演唱的，那首歌呢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，而吕方演唱的这个粤语版的《弯弯的月亮》则是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力宏和卢巧音共同演绎的《好心分手》。 出说话，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，不应再说话。被放弃的我，应有自保吗？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。

生机。 时间才能停止想念，在这样的夜晚，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？女人哭花了双眼，男人湿透了衣衫，两个人相拥却孤单，留下了什么遗憾在身边？在昨天相互牵绊到争吵，用了多少天？从承诺出发，一路提心吊胆，只因为不想走散。如果不爱的错别勉为其难，虽然我也不想说声再见，用手画出的圆，却从不圆满。换这一个人的狂欢，我留不住左臂，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。 手画出的圆，却从不圆满，孤独换这一个人的狂欢。如果留不住左臂，勉为其难，就算痛也不让自己难堪。总想有人去管，别袖手旁观，总会等到对的人说晚安，总会等到对的人。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，叫做在灯火阑珊时想你点播的一首《勉为其难》，说要送给他的朋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959音乐留声机。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，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由叮当来翻唱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 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，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 有谁会知道，幸福是不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来自叮当的翻唱。我们都知道这首歌是由赵传原唱，那叮当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会听到有一种不一样的女性心中的那种坚定和坚强。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坚强的女人最温柔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五月天的《温柔》。 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

情如此交过，只有含泪让他走，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，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，也是很美丽，也许过了情也不再有，哦哦，过了今夜我将不再有，哦哦，也许今生注定不能够有，眼看那爱情如此交过，只有含泪让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，风儿能够让我想起过去和你的感觉，只好每天守在风中，任那风儿吹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空白点播的谁名浪子心，很好听的一首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下面我们来看一条人民日报的消息，说北京东京路上有一名网红煎饼摊啊，老爷子白毛呢已经叱咤煎饼江湖30年了哈，人送外号白毛煎饼王，买煎饼不排队只叫号，不少人为了吃上这口煎饼啊，宁愿等上2小时，趁着热乎咬上一口，真的是香气扑鼻，嘎嘣脆啊！有时间的听众呢可以去那个东京路上去找一下这位煎饼老大爷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杰的《心痛》。 漫漫长夜，谁在独自心痛？那远处的光，似是他的呼唤。昨日是谁留下我这痴痴的心爱，用我最暖的手将你紧抱拥。无论北风怎吹，也吹不开双手，让我风霜的笑面永荡在你心中。但那美景不会经常，为何仍然分离？含泪无语问苍天，痛心